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2018年的2月23号周五的晚上时光当中，继续以熟悉的感觉打开收音机或者打开视频的软件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后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我真的希望你记得，我叫周准。晚上好。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之间今天应该是初八了啊，过完十五这个年才算过完。还是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已经回到了工作生活的城市，请你迅速调整好你的状态，进入一个非常顺序的节奏当中。想要跟我交流互动有很多的方式和方法，首先你可以劳驾您关注一下我们的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第二种方式也是同样劳驾您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路机。第三种呢，你可以关注我新浪微博的自己的账号，叫做周大准。第四种，如果你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可以方便既看又听的话，你可以选择下载花椒 APP 找到活力982，我就在画框当中了。今天我戴了一副眼镜啊，其实我平常是戴眼镜的，我不太清楚我戴上眼镜和不戴眼镜你们从视觉上来看是什么感觉。其实这个眼镜也是今天我们话题的一部分，属于成长。为什么呢？因为每天要读书啊学习啊，用眼会比较多啊，现在人用眼的次数和频率比之前要多太多倍，对吧？所以要好好保护你的眼睛。今天晚上聊成长，每个人都脱不开成长，有成长的喜悦，成长的烦恼，成长你必须经过的阶段，还有一些不舍，一些眷恋。今天我们会包罗万象的讲成长，也欢迎现在在活力982花椒上的所有用户啊，跟各位点点名。刚刚进场的冰淇淋很随意，准哥哥好，你好，新朋友，还有我们的 LCCCCC， 还有我们的安安 JoJo，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也许会来的简妮，以及所有正在听看十点大陆机的朋友。关于成长，你一定有故事要分享。有句话说，因为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底的歌。再提前跟各位说一下，明天也许会降温。希望你明天出门的时候加件衣服，不要着凉。谢谢你每天晚上来这里跟我碰面，那我也非常珍惜每次碰面的机会。每次进直播间之前，我都会反复准备照照镜子，以最佳的状态与你碰面。希望每晚的这一个小时我们可以相处融洽。关于成长，第一首歌来自于胡彦斌，前奏的部分呢

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十点打路机。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谢谢胡彦斌先生用一首《成长》带给我们很多激动的信息。有些时候生活会让我们变得没有那么多的棱角，会被磨平，磨平了之后呢，我们用一种很难形容的姿态去观察身边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甚至是镜子当中的自己。在一个生活节奏得很快的城市当中，人是疲惫的。当我跟你在这里聊成长的时候，也许你并不清楚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但是你看到我，我一定会以最佳的状态面对你，就像一首歌里这样的，总是全心全意的出现在你的面前。欢迎你来到十点打路机的直播间。如果你正在看视频直播的话，我这个画面里有一句话要告诉你：明天降温，加件衣服。成长的印记有很多，刚刚那首胡彦斌的歌曲，我会瞬间想到了年少的时代。虽然我现在依然很年轻啊，我属于青壮年，对吗？但是真的是想到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时候，一路跌跌撞撞，天不怕地不怕，就一股子蛮劲的时候，那个可爱的自己。我每次进直播间之前，都会跟我们的导播、年轻的导播们会面，他们都是非常认真的年轻的男孩子，他们敬业的态度以及认真的工作状态时时刻刻感染到我。我每次见到他们都会拍拍他们的肩膀，每次做完直播结束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再见。成长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机会以及很多很多的事与愿违。如果你现在正在经历成长当中的一些烦恼的话，我觉得你应该去正视它，而不应该去逃避它。如果你有一天经过了很长的路，遇到了很多的人，做过了很多的事，犯过了不少的错，终于找到了一个合适自己的节拍、调性、位置、方向，恭喜你，走过的路都算数。我今天准备了太多的照片，还有我写的字，还有很多好的音乐作品，我真诚的希望每天晚上能交到新的朋友，也欢迎老的朋友来这里碰面。也希望你把这个节目推荐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成长我慢慢聊，成长是一个大的生命轨迹，其中的一段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不如人意，你要去好好面对它。第二首歌，我们掌声有请韦礼安。 Turn off the radio, Turn off the lights, you know, 听见了谁的痛，在空气中不断跳动，又那么沉重。 Turn offSong. Turn off what I did wrong. 听见了谁的伤，在窗户旁安静的想，是什么力量？你有没有爱过我？时候，但是说不出口，有没有后悔？还是只有我？ 来自维里安的有没有，你有没有在听我的节目，如果你听到我的节目，有没有跟我一起互动，有没有感觉到夜有很美丽的味道。来自于维里安的有没有。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的，轻轻的吹。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十点大陆机，维利安那首有没有，最后一句 turn off the radio， 我希望你 turn on the radio， 一直打开收音机， turn on the light， 把你的灯光打着，你可以随意调节它的明亮度。我在直播间诚意恭候各位的光临，我是你的好朋友周准。其实做广播这么多年，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难得的成长机遇。有没有，其实这种调调的情歌非常适合去表达演绎，我也会情不自禁跟着哼唱几句。我一定会在节目当中把我所有的能力，我的那些想要表达的情绪慢慢的配送给你， push 给你。但是我希望你一直会关注这个节目，也许有一天我会把钢琴，把 keyboard 键盘拿到直播间，我弹琴给你听，是不是很期待？有没有？ 一定要 turn on the radio。 关于成长，其实我准备了很多的图片，我忽然想到自己去求职的那些瞬间，我就找到了这样一张图片，叫做 need a job， 我需要一份工作。其实很多的人会看到这样的照片，我在职场当中打拼，我学的某个专业，但是我的职业并不是我所学专业的领域，但是我在这个城市好不容易有一个角落可以落下，我可以用它证明我的一点点的社会价值、自我价值。随后呢，我就会在这个职业当中学着成长，由一开始的走路趾高气扬，看人都是这样的，跟你们学习一下啊，都是这样的，年轻气盛的时候，对不对？越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年纪变大，看人都会这样的，老师好，您好，你辛苦了，我来帮你。人是需要这样的，有的人天生骄傲，有的人后天努力，怎么选择你自己想。当然最重要的是要活出自己的样子，不要忘记你来到这个世界，当你懂事成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事情之后，你最最需要的是什么，那个答案你要清晰，不能模糊。如果那个答案都模糊的话，就很悲催。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上半段还有3分27秒钟。欢迎进入直播间的简妮，你们都来了，我觉得非常的安心，就是一种心安的感觉。谢谢你们的礼物、点赞，还有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我就是我，一个电台男主播，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周准。下一首歌也很好听啊，我诚意推荐给你。这首歌曲是刘德华先生的第100部电影《阿虎》的插曲，《微笑》，要保持微笑。寻遍世界，都是你的笑，是第一句歌词的样子。也可以闭上眼睛，想想那些让你心动难以忘记的微笑。 寻遍世界，只有你的笑，为我抹去感觉里无聊。红了眼却给你哄得干掉，为我心照，每次是我遇上不平时，是你靠近我点，每次是你不经意一笑，是我的最重要。我已注定为你哭与笑，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无论是祸是苦，也是一切都很笑。留住是这一个微笑， 微笑是人类最美丽的语言之一。你去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见到陌生人或者当地的朋友，一个微笑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微笑里包含着修养，包含着敬意，也包含着对美好世界的期待。 Smile。 陪了世界得到你的笑，没有半句不快妄求要，和你说过不会变得深冷掉，活到今朝，每次是我遇上不平时，是你靠近我点，每次是你不经意一笑，是我的最重要。为你哭与笑，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无论是祸是苦，也是一切都很笑。 他就在我的对面，

但愿每一个人都拥有这七个面孔，不白活一次。青春是和七个自己相遇，一个明媚，一个忧伤，一个华丽，一个冒险，一个倔强，一个柔软，最后那个正在成长。那你属于哪一种呢？我希望你每一种都经历，但每一种都不要是你经常生命当中的存在。比如说你是一个明媚的人，我希望你一直明媚，但是你需要有情绪把控的时候，该安静的时候，该稳妥的时候，你也会调到那个档位。那忧伤这个层面就不要太忧伤，还有华丽、冒险、倔强、柔软，这些都是你身份不同切换的这样一些赤橙黄绿青蓝紫的灯光，你可以随意切换的话，那最后一个的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完美。有些朋友说柔软下来很难，有些朋友一直都是非常的硬，非常的刚强，不管是女汉子还是男子汉，性格当中都有很倔强的一面。我倒希望你慢慢的进入一种非常柔软的状态，就像我现在说话的频率速度，我希望你非常柔软的听听节目，不管你是在花椒直播的同行还是电台主持人的同行，因为在花椒有一个城市频道，里面有很多电台的同行，他们也有来看过我，也有在新浪微博跟我聊天私信我说非常喜欢这个节目，非常感谢你们，我也因为你们所有的关注以及督促，让我和这个节目一起成长。接下来我要放一首 MTV 给你，我们这个节目呢又有我手写的字，又有我精心找的图片，还有我选择的每晚的音乐，还有我诚意推荐给你看的 MTV。 说到 MTV 会回到那个凤凰卫视中文台 MTV 频道，那个感觉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个 MTV 来自于薛之谦，这首歌叫做有没有。你有没有明媚过、忧伤过、倔强过、华丽过、冒险过、柔软过、成长过？这首歌里有非常多的情绪，我希望你用心看一看。掌声欢迎薛之谦。薛之谦的音乐为什么推不起来了呢？我再看一下啊，有点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视频再调一下。那放首歌给你听，那这首歌曲是他的声音。方炯斌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歌手，这首歌叫做坏人，这个坏人有时候是打引号的。什么叫做坏人呢？你有定义吗？也许他老欺骗你，可是那些善意的欺骗你能察觉到吗？你来试试看，方炯斌先生带来的坏人。 那一扇车门关住我们的裂痕，一生就斩断了回头的路程。就留给你们，也许用伤害结束，爱才更动人。容忍的人其实并不笨，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既然爱不能恒温，祝福就给你下一个人。对我 只是宁可对自己残忍。只为了朝他狂奔，不能放任，所以犯了这点痛我还能忍。我也是个坏人，恨得够狠，你才有借口转身。宁愿爱一点不剩，也不忍也不忍看恋人爱成路人。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首歌，刚刚我们在放那首方炯斌的《坏人》的时候呢，跟我们的导播经过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交流之后，我们彼此来了一个这样的互动，就是 OK， 一切 OK 之后，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有没有来自于薛之谦？在放这首歌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读一段文字。所谓成长，就是越来越能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也能更好的和孤独的自己、失落的自己、挫败的自己相处，并且接受它，然后面对它，之后呢，变成一个更让自己喜欢的自己，最后也遇到一个不需要取悦的人。如果你做到这些，我为你点赞。如果你还没有做到，希望你用心去感受这些话里字里行间的每一个情绪的起伏、转折、启程。到底有没有成长，其实你心里最有数，别人都没有发言权。人家说，哎，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你觉得你这一年有什么变化吗？其实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心里的话，你要回头看看过去的自己，如果你比过去的自己有些完善，有所改变，那就是最大的进步。希望你每天晚上在这里，我们说进步有一点夸张，我就希望你心静，然后呢，真实的面对一切，喜怒哀乐。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薛之谦。这个 MTV 他拍摄的是一种跟拍的方式，他来了一趟远行，出去放空也好， 找灵感也好，散心也好，一路跟拍，有没有？现在你们听听看。是我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卢南，也谢谢填词谱曲的郭顶，这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人。 如何应对，早知道我何必流泪，我自以为不习惯这个故事已经结尾，连错也错得这么美，任谁的防备，还是会笑我傻到以为这真心的话不能给，多残忍也都自己安慰，没有人比我更惭愧，越热烈越沉默一对，别看我我不难过，只要你记得我来过， 记得我来过。我推开这扇门，看到了世界里的美好，你的心我也想看到。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 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每次录片花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有很多的形象啊，也是成长难得的痕迹。很多人在问我，你除了广播你还做什么？做很多很多的职业。我是配音演员啊、我还编过曲，跟我们的导播同行。我们导播是吉他手，我是键盘手。我经历了很多这个行业里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行业非常的美好，因为有很多闪亮智慧的人在这个行业挥洒他们的才华、汗水、凝聚，最后出来作品，不管是电影、音乐、话剧、戏曲等等的。这样的职业需要专注，还需要一颗涌动的心灵。其实每一个职业走到最后，拼到最后，每一个人看重的不是技巧，而是大家都非常非常难得的真诚。我希望每晚的相聚呢，就是非常真诚，真诚的相聚才能聊出心里的话。我选的每一首歌，你听到这首歌里每一句唱腔、歌词、旋律，你想到了你生活当中的所有交际的部分，就是火花，就是人类当中情感里最重要的交汇的部分。你要珍惜它，因为它不是随时可以有。成长的烦恼有很多，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也不算小时候吧，就能看懂成人间对话之后，就看了这部美国的情景喜剧《成长的烦恼》。爸爸妈妈还有客串的小李迪卡普里奥，我再翻一张照片，就是他们长大之后的《成长的烦恼》，依然是 We Are Family， 他们都各自经历了岁月的痕迹，一样的动作，一样的人，不同的服装，但是还有一样的微笑。成长带给我们有很多很多温暖的部分，也就是柔软的部分。好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人无法柔软，我有话直说。其实我可以很直接地告诉你，你老有话直说的话，就是你缺少一点点的涵养和教养。你同意吗？有人说我就这样了， anyway， 你就这样吧。如果你想柔软，想把你心底最温润的部分展现给他，就有点数，你有点数最好，做到心里有数，有条不紊啊，这样你才会得到相应的回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罗大佑先生的歌曲。我觉得罗大佑先生是我国台湾乐坛啊教父级的人物。嗯，好多人说罗大佑先生的歌曲是阳春白雪、诗、远方，确实是啊。罗大佑先生他不是以唱功见长的，但是他的歌词旋律都充满了文学以及高级的味道。这首《爱的箴言》被翻唱过无数的版本，我今天选择了齐秦先生送给你。如果你会唱，你也可以闭上眼睛，轻轻地跟他哼唱《爱的箴言》。 曲，我是周准，诚意奉献给你。 我将真心付给了你，将悲伤留给我自己，我将青春付给了你，将岁月留给我自己，我将生命付给了你，将孤独留给我自己，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爱是没有人能了解的东西，爱是永恒的旋律，爱是欢笑泪珠飘落的过程，爱曾经是我也是你，我将春天付给了你，将冬天留给我自己，我将你的背影留给我自己，却将自己。 L-O-V-E Love 这个词真的是每次听到它都会浑身不禁有一种非常神奇的生理反应，那种感觉来自于真诚，来自于爱，来自于伟大，亲情、朋友、爱情缺一不可。我希望这首歌曲呢，你听完之后可以反思，可以微笑，可以感动地留下那种不可描述的泪花，也可以在温润的旋律当中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爱就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东西，愿你发现它并最后拥有它。谢谢你收听收看今天这期十点大陆机。进来的朋友，不管你只露一面就离开，还是来到之后就留下来，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后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Love and peace， 晚安亲爱的，下周一再见。